系无厘头鸠嘅嗰样嘢，唔会为一串鱼蛋，唔会为一个烧卖搞到咁嘅系嘛？ 初一嗰晚其实个时空系比较特别嘅嗱，我 Facebook 近排俾人追击紧啦， 系嘛？你啲维和教头在边啊？唉， 真系呢样 点样维和啊？ 咪就系咯，喂，老实讲，即系好坦白讲啊，即系点解当年白顺禧唔会走去打领军打淮海战役？个原因都系一样啫嘛，系咪？ 即系你就系白顺禧， 因为我已经估到嗰晚有事发生啦，即系马后炮，因为我嗰日嘅年大年初一嘅黄昏嘅时间咧，我就出咗个 post 系屌本文前嘅。 嗯， 个原因就系话咧，因为我系即系我见到啊小丽老师喺桂林街俾人拉咗，跟住咧我就屌本文前啦。你哋旧年呢个时间咧，你哋就话去即系喺桂林街嗰度咧保护啲小贩嘅。今年去咗边度咧？哦，原来今年咧你哋就话要贴选举邮递，好辛苦，咁所以就冇人出嚟啦。咁样，咁二话不说咧，我唔知系咪本文前睇咗个 post 就话咧喺喺年初一嘅九点钟咧就会出嚟，旺角就会保卫小贩嘅系 ，OK 嗱、啊，我唔喺现场，我要表明吓，咁但系因为我好多朋友都喺现场，包括其实当日你阿曹总唔知你知唔知啊？ 系 嗰晚俾人揼柒个明报记者要缝针嘅咧，系上过嚟花生台一齐做还看金英 系咩咁犀利？ 阿邓力恒 哦， 系啦， 邓力恒啊，原来就 系、是、啦， 哦， 咁即系综合大家嘅。讲法呢其实嗰晚就系因为旺角喺去年农历新年呢一个时间，大家记得有我就想 save 翻低喺度先，因为散运之后嗰个年初一大家都紧张啊嘛，系、最尾旧年啲小贩咧系喺主要咧系避到去后巷嗰度系营业嘅，咁虽然失缩呢一角，但至少都有个营业嘅空间喺度啊，系而今年一开始嘅时候咧。就同舊年一樣咧，至少小販仍然喺翻即係近接近朗豪坊附近山東街後邊，豉油街嗰度嘅某條後巷咧係營業嘅。咁但係本文前嚟到旺角話要保衞小販，與此同時咧，佢哋係鼓勵甚至咧半推半擁嘅時候咧，將啲小販車咧由呢一個後巷嘅位置推咗出去朗豪坊後邊嘅位置，而嗰陣時當然第一段咧就係同呢個食環有衝突啦，咁但係食環就唔會同你硬碰噶嘛，食環俾食環俾人屌完一輪之後，咪走住咪到警察咯，係而警察初頭咧， 咪所以 係冇介入嘅，我講埋先。 我加一句就係咧，佢咁樣俾你兇嘅話咧，即係食環啊，佢 call 差佬係正常喎。是正常喎，唔係好突然嘅一樣嘢喎。 而個古仔去到十點幾十一點咧，就係差佬原本咧維持秩序個方法就係只係總之啲人行出馬路，你行人路上邊咧，基本上咧個都唔會干涉嘅。但係就係咁啱得咁巧咧，係有架車唔知係咪的士，係唔知扭太定係點樣樣咧，就某鏟咗上行人路。咁咪差佬咪要嚟處理咯。一差佬一嚟處理嘅時候咧，本文前又有你冇理就去屌啲差佬先啦，係。而開始嗰、那個混亂就開始啦，因為一見到差佬就即刻嗌黑警，一即刻嗌黑警嘅時候，跟住就開始推開始撞，係而就去到十點幾十一點嘅時候，就有第一波衝擊啊，舉黃旗啊，有曬盾牌喺度嘅係咁樣。咁而嗰個混亂係基本上就係喺呢一個即係山東街亞皆老街對出嗰個位置啦。咁而有一段好大段時間咧，係本文前或者其他嚟到聲援嘅人士咧，同啲差佬喺度頂緊嘅時候咧，後面啲檔攤仍然都係其實照常咁營業嘅，冇乜大題嘅問題嘅係。而差佬係即係去到夜晚十一點幾、十二點時，又出個胡椒噴霧啦，係嘛？開始即係有長盾牌嘅人開始出嚟啦，我哋都嗰陣時都見到相啦，係嚇。咁而本文前又可愛地話。利用呢一個選舉條例，立即舉行呢個選舉活動啊嘛，攞曬本文前啲旗出嚟啊嘛，呢個又要請教土伯啦，係呢樣嘢你係咪 唔撚識？我都唔會咁做，係通知生差佬，唔係選舉嘅法例裏面係咪可以俾你任意去遊行？其實佢唔係用緊嗰樣嘢，佢只係話係三十人留下啫，咁係人都知道。我唔知係葉劉博定係唔知即係官方博就係、是，屌係人都知你嗰度唔止曬人啦、啊。点会唔使申请啊哥？ 同埋即系有， 即系唔使攞呢个不反对通知书啊！你唔好讲少啦。 第二就系有合理怀疑啊嘛，即系其实你嗰个唔系你选区嚟噶嘛，点解你喺嗰度即系搞呢个咩嘅咧？即系搞呢个选举游行咧？ 唔系，但我觉得奇怪嘅仲有几样嘢嘅。第一，即系今日五点钟《苹果日报》里边咧就 報咗呢一個 WhatsApp 嘅 group 係差佬嘅，就係好多疑點，就係啲差佬係怨憤好大，就點解上頭咧係會俾個咁樣嘅 order？即係例如包括點解唔用相應嘅武力啊？點解要我哋血肉之軀去頂呢個磚頭啊？點解我哋唔用旁步戰術啊？點解唔用槍去保護生命啊？嗰啲咁嘅嘢嗱，我唔係話呢啲嘢合理嚇，唔係話呢啲差佬而家呢質疑合理啊，而係在於今次嗰個成個嘅差佬嘅部署係似乎係相對喺雨傘運動裏邊咧，開頭係放鬆咗。唔似係佢哋一般嗰個部署嚟嘅，因為佢已經係可以合法地使用武力嘅人啊嘛。雖然你事後會俾人屌啫一件事，但係點會做得咁差咧？ 嗯， 點會咁樣抱屈啲群眾嘅咧？ 咪即係欲擒先中咯！ 點會咁樣去即係打巷戰嘅咧？同啲 呢個就好奇怪，因為其實嗱本身就係話啲示威者唔多啦。你見到即係最激烈嗰個畫面就係話黃台陽即係。號召嗰班即係本民前啊，衝向呢個警方防線嗰邊咧，嗰啲人咧，其實最多咧，即係我諗即係100个到嘅啫，我諗都未必夠添啊，即係有盾牌嗰班啊， 我見到 20个到 啦，係20个到，喂，咁但係喂，咁講真，你就係嗰度咧，已經多過你自己本身所報稱嘅選舉嗰、那個遊行啦，係咪？咁起碼多過嗰條數啦，但係人係唔多嘅，咁即係如果你警察要認真去應對嘅話咧，冇可能去即係係令到成件事咧係蔓延咗，喂，同埋講真，一嚿水嘅人100人到，喂，其實你真係要認真去圍捕佢哋，係絕對唔難啦。呢班人 大咗添啦，一嚿水。其實老實講，喺開頭處理呢個群眾嘅所謂嘅 crowd control 嘅問題上，當呢個食環真係報警嘅時候，我覺得嗰個合理嘅，因為佢俾人兇啊嘛，就係咁炒下拆下啊嘛，係咁喺度頂啊嘛，已經有少少肢體㗎啦。食環又唔係做慣啲嘢嘅。好啦，差佬嚟到得兩個方法嘅啫，一就好似而家咁。即係勾下勾下，同埋喺度搞搞下，又少少咁樣嗌衝突。第二個咧 ，disperse， 包括埋食環都 disperse 啊。算，拜拜。今日年初一，唔同你計呢啲數，冇事咯。 嗯， 點解會咁奇怪咧？成個做法，所以有人質疑警方喺處理呢個問題上邊咧，係行路打倒褪。即係同埋唔似佢喺雨傘運動嗰個 mentality， 係冇咁強硬啊！即係佢而家咪 一開頭嘅時候， 係啦，同埋就係話喺朗豪坊嘅位置咧，即係我見阿金英頭先即係同我哋講啦，即係其實聽到消息就係話咧，喺即係早段嘅時候，大概12点零钟嗰陣時咧，係差佬係有意封鎖曬即係成個即係交通，然之後咧係即係叫做係困獸鬥咁樣樣咧，打嗰班示威者嘅，即係嗰班友啦，打嗰班友啦，而係唔俾佢哋走，甚至乎路人都係嘅。咁所以我哋點解見到阿林純軒咧，即係其實喺早段嗰陣時間，即係俾人哋拍低嘅片咧，點樣勸交啊？其實喂，其實佢都係做緊嗰樣嘢，其實都係咁。當然係有啲人情緒激動啦。喂，但係正正佢做嗰樣嘢咧，就係維和教頭應該做嗰樣嘢喎，就係、是、啊。 咪所以我喺度諗。如果你有咁多嘅疑問嘅時候，包括頭先我講嘅時地人，包括你成個差佬嘅開頭應該可以解決問題嘅部署，你冇做到，你個目的係乜嘢咧？你就係想去繼續發酵， 發酵嘛。咁而事實上，啲前線嘅警務人員都係好唔理解啊。所以你頭先講嘅 WhatsApp group 啊，即係頭先我哋即係讀到呢、這個蘋果啊，即係其實漏咗啲 WhatsApp group 出嚟，喂，搞乜鬼嘢啊？有好多嘢可以做，我哋有好多方法可以進步㗎喎、哦。嗰啲防暴裝備同埋 IS tactics 啊，嗰啲防暴戰術點解唔用啊？啊，點解我哋要用呢、這個做呢個人肉磚盾啊？呢啲咩戰術嚟㗎？喂，如果我哋即係呢個喂，如果掟磚頭係致命武器嘅話，喂，點解你高層你淨係識屌？喂，而俾我哋去做呢啲，喂，又唔俾我哋去揾 cover， 去又唔俾我哋用呢個去槍械還擊，喂，有曬嗰啲裝備，喂，頭先陳祖光喺度話晏晝嗰陣時啊，又話我啲裝備非常之充足啊，又成啊，屌，即係喂，但係點解你又唔俾我哋用即係嗰啲橡膠彈追雷煙乜乜柒柒咧？喂，嗰啲嘢全部齊曬嘅，但係你係要長時間要佢哋同佢即係嗰班示威者困獸鬥，合唔合理呢？ 喂，上次喺金鐘咁嘅環境，你無端端就放催淚彈， 係啊！ 喂，呢單如果你真係話，因為小販個問題，個包得太癲，